发现最终真相的黄少天有点哭笑不得。原来整个过程的节奏就是这样简单，他来试探牵制星星，但是星星当然不想被他试探牵制，于是反向把他牵制住，阻止了他的侦查。是的，就是一个你来我挡的过程。包围或许曾经有过，但已经不是现在。星星肯定有他们的战术，但这战术却不是针对他黄少天的，而是要对他黄少天隐瞒的。而现在星星做到了，出来望风的黄少天一无所知星星的动向，他的侦查完全失败。 小心星星的动向， 黄少天只能这样提醒他的队友了。虽然星星叶修不再看起来更像是一大损害，但他们既然敢这样设计安排，就必然有他们的道理。 你呢？我被一只苍蝇缠住了。 砰，他这敲字发消息的功夫，巨木校的攻击可就又过来了。一击战斗法师的天机直接挑来，毛走斜线，轨迹漂移，只要换网游里叶修一挑一个准。但黄少天那是网游水准吗？冰雨剑一架，准确截到了千机伞挑到来的来路，兵器相撞，两人都是特别职业高手风范的，顺势就是一个后跳，距离拉开再来，崩山击，叶雨生凡只后跳了小半步，立即就一剑劈杀过来。但叶修的意识和操作也不输他，君莫笑这一后跳也是小半步，崩山击斩来，君莫笑朝侧就是一个翻滚，黄少天想操作硬转剑身角度，结果一看君莫笑这一翻滚直接滚出了他操作所能达到的极限范围。叶修到底不是莫凡，对他了解着呢，这一闪就连他可以做出的变化后招都闪了个干净。翻滚半蹲的君莫笑千机伞一端起，剑尖翻起，黑洞洞的枪口火花一闪，枪响，子弹出膛，砰，子弹撞在硬物上，火花四闪，冰雨剑不断地颤动着，发出嗡嗡嗡的声音，现场观众哗然一片。这样的距离居然可以格挡住射击攻击，这得是什么样的操作呀？ 运气不赖啊，叶修说了一句。这实力， 黄少天嘴硬，心下却也承认刚才那一格挡确实有相当的运气成分。 那么接下来呢？ 轰轰轰，反坦克炮炮弹三连发，这种爆炸起来带范围伤害的效果，就是用格挡封了也会被炸个灰头土脸。所以这次黄少天没再挡，而是让叶雨生凡直接出剑，幻影无形剑，剑光瞬间交错，伴随着接连三次的火光，反坦克炮居然是被黄少天以大招强攻的方式直接绞杀爆炸，虽然可能还有一些伤害波及，但却妨碍不到他的继续进击。剑光在爆炸中未有丝毫停顿，接着就已经朝着居莫笑绞了去。哇，千机伞立时撑开，叶修也是无法尽数避过这大招，只能撑起伞盾硬扛。千机伞盾轻薄，抵御技能冲击的效果较弱，在幻影无形剑暴风般的强攻下，居莫笑平步后滑，双腿在沙地上挂出了两道沟来。直至幻影无形剑的最后一击，所有剑气归拢，收于一束，一击送出时，哗啦一声响，千机伞面仿佛就是要折进去一般，本是强力吹飞的这一击，因为盾牌的抵消效果被扭转成了后退，居莫笑像是在沙上冲浪一般，两脚劈开细沙，澎湃地扬起两道，朝后急滑。幻影无形剑后又强行地收招僵直，黄少天很遗憾这时候不能上去立即追杀，等夜雨生凡收至僵直过去，居莫笑那边也滑得差不多了，伞面一收，哒哒哒哒哒，直接就化成格林机枪连扫了。黄少天看准身边半堵断墙，就朝那边一翻滚，子弹打的那断墙石屑乱飞。黄少天细心聆听着子弹碰撞断墙的声音，节奏变快，意味着叶修在让君莫笑逼近，但是此时撞击的间隔声似有拉长，叶修似乎正让君莫笑退走。冲， 叶雨生凡立时从断墙后冲出，果见叶修的巨魔校是边打边退，一见叶雨生凡突然窜出，连忙枪口向这端调整，但黄少天操作可也没停，角色急行一动，飞连成串的子弹悉数甩在身后，三段斩，剑可常当移动作用的剑技再度施展，一斩两斩三斩，三段斩击，三次移动变向，叶雨生凡漂亮地闪出一道弧线，避过了君莫笑连续的射击，欺进了君莫笑的身旁。 漂亮， 连叶修都出言称赞了他一下，然后君莫笑抬手送了一颗手雷，正赶在叶雨生凡三段斩第三段送出，手雷从飞掠出的剑光一旁擦过，叶雨生凡也正急速向前，轰，爆炸火光吞没了叶雨生凡的整个上半身，不过手雷也只是弹药专家的低阶技能，冲击力一般，叶雨生凡正在三段斩的剑技移动中，手雷爆炸却也只是将这移动阻慢了几分，就见叶雨生凡上半身包裹在爆炸的火光硝烟中，却还在潇洒地完成这记三段斩的漂亮移动轨迹。这轮伤害，这一手雷比刚才叶雨生凡推到千机伞盾上的幻影无心剑都要差远了，可这样的攻击效果看起来叶雨生凡可要狼狈多了，两相比较的话，任谁都会觉得黄少天要更加挫败一些，不过这种旁观视角黄少天自己没有，所以情绪良好，只看这一击伤害也不多，自己三段斩移动也没被破，还是挺满意的，也没理会上半身可能有些地方还有火苗，冰与剑再度划出，连突刺，叶雨生凡向前一个滑步，接连两道剑光急速送出，噗噗，两剑接中，但黄少天立即就知不对，君莫笑这应对之呆板不对，中箭后生命下滑的也不对，是影分身，黄少天立即分辨出来，视角连忙转动，君莫笑真身已在数个身位格外，此时一边移动一边时不时回转视角关注着他，真是要走的节奏啊，黄少天一边操作叶雨生凡接着追上，一边心下盘算着，君莫笑冲向的方向正是古城遗址那边，是准备和队友会合吗？这么说来，星星有什么布置都已经进行妥当了， 有什么异常吗？ 黄少天连忙问那边。 没发现，叶修正往这边来了。 哦，你俩打怎么样？ 玉文州接着回道，看来他们这边真没有什么事，不然玉文州哪有空打字聊天啊。 很遗憾，还是没见他的伞上装了什么大招。 他和叶修纠缠可还是抱着这种心思的，因为在擂台赛中，叶修巨魔校的千机伞只体现出了枪系的激光炮这一个非低阶技能，接下来还藏着些什么蓝雨不知，这对他们的团队赛有些不利，所以难得团队赛里还有这样的接触，黄少天想试着能引他用出千机伞上藏着的技能最好了，但不知是不是叶修有意隐瞒，反正和黄少天交手这几个回合是一点也没用。 你们部署在哪个位置啊？ 89157一带。 收到，我尽量赶叶修过来，你们做好准备啊。 注意星星其他人。 我会的。 这边对话完毕，黄少天立即又切公众频道。 哪儿跑？ 他大叫着，但是真只这样追逐的话，叶雨生凡真是不带优势，黄少天嘴上说的厉害，但叶修似乎已经摆明了心思，再不想和他纠缠了，冲锋湖光闪冲撞刺杀什么的，一溜烟转了弯就不见了。 我去，这么看罪啊？ 黄少天有些看不懂了，他当然知道真这样赛地面跑可能没什么职业能和君莫笑这个散人比，但他还是对玉文州那边说他会将叶修赶过去，就是因为他没想到叶修会这么干脆的直接把他甩了，在他想来，以叶修的卑鄙狡诈，这肯定是顺势把他引去一个陷阱埋伏什么的，不过这边地形黄少天也注意过了，所以就想一边观察一边追上，顺势反引诱对手，结果叶修真的不理他，就这么跑了。 暂时失去目标。 黄少天只能实事求是地向队伍汇报了。 怎么？那家伙跑了，你们当心些啊，也许他们要发动攻击了。 你也一样，他们或许会先拿你做突破口。 我巴不得这样呢。 黄少天出来望风，结果很不受重视。叶修和苏沐橙一起过来吓唬了他一下，再然后干脆就只叶修一个。他正盼着星星能隆重接待他一下呢。朝着军墨校消失的那面断墙，叶雨生凡疾步一上，临近时放慢了脚步，也保持适当距离，然后一个箭步，一记斩击一起送出，剑光划破了空气，墙后已经没有人。叶修借墙的掩护已经不知去了哪里，但是总不会太远。黄少天转动着视角，观察判断着军墨校可能的去向，以不被追在后面的他发现为前提的话，叶修的选择有且只有那么一个，冲上，然后还是拉开适当距离，变向疾步送出斩击，斩击依然斩到了空气，但是这一次真的隆重了呢。气波弹，先出手的是方锐的海无量，刚才那一斩击击斩到了空气，是因为海无量翻滚避开，而他顺势就已经开始反击，这种猥琐的姿势下攻击让方锐顺手无比。